地上很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近日，生态环境部组建后首个地方生态环境局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、行政执法等管理职责。农业农村部消息，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95%以上，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。北京市环保部门发布最新 PM2.5 元解析，机动车等移动源在本地大气 PM2.5 来源中占比最大，达45%。北京市一卡通已试点推出电子发票服务，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危地马拉近日启用迁至耶路撒冷的驻以色列新使馆，由此危地马拉成为继美国后首个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国家。受基拉维厄火山喷发巨型火山灰云影响，夏威夷空气质量大幅下滑，夏威夷政府已发布红色警戒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，近日贾湖遗址所在地河南漯河首次发行贾湖遗址邮票，以此方式弘扬历史文化。八考沉船出水文物捐赠仪式近日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，38件造型丰富、质量精美的陶瓷器今后将永久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跟着我，这我不管，站着坐着躺着。

迷离，第二次见你，是否上天注定，寂寞的眼里就有了一个你，深夜里有你的气息，陪着我倾听爱的声音。 主播带你过周末，520女神与你一见倾心。5月20号，经典969与 One Club 联合举办女神与你一见倾心免费射箭活动，加入我们，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，感受射箭命中靶心的成就感吧。还等什么？5月20号 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17区下沉广场，女神与你一见倾心。更多活动信息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官方公众号。 有什么是此生最难忘，房子马车子马财富马都不如一次疯狂、哦、现在就出发，世界多大，现在就出发，四处为家，甩开一切浪迹天涯，找一个乐园，人间蒸发，现在就出发，放肆一下，现在就出发，放纵自我吧，别再等什么解答，脚步奋力往前踏，是要拼命去冲撞，休息